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两天时间转眼过去，厉道勇凌迟那天，太子要去猎场秋狩祭天，按理说严君玉应该跟去的，但云兰却没有给他准备衣服。严君玉正奇怪，云兰笑道：“ 祭天不好玩，小严又没官职，何必去凑这热闹？不如留下来，等猎场开了再去。” 其实他话只说了一半。严君玉也知道现在东宫是风口浪尖，所以越要谨慎。以前自己跟着太子去了许多鱼龟的地方，最近最好还是不要去了。萧景琰伸出手来摸了摸严君玉的脸，他的眼神似乎很深，又似乎只是严君玉的错觉。 我只去两天，小严要乖乖等我回来。 好。 太子不在，伴读又去了三个，东宫一瞬间空了下来。偏偏上午很长，严君玉早早用了午膳，练了一会儿字，只觉得心烦意乱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索性换了衣服出了司红堂，准备出去逛逛。云兰正坐在廊下刺绣，下午明亮的日光照着绣架上绣的竹子，根根英挺，如同一柄柄利剑，十分漂亮。云兰笑问：“ 小严去哪儿？”“ 我去找申文玩。”“ 逛逛就回来，别乱跑。” 严君玉出了东宫，朝御书房走。大下午，御书房的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听见两侧的书房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。申文一定也在上课。石榴花早开完了，结了许多果子，他还想去看看荷花缸里的鱼还在不在，结果发现自己在东宫久了，已经没有在身上带吃的的习惯了。太子的书房倒是老样子，但是他又不看书，在里面转了转，只是心乱如麻，索性从格子外头往上爬，直接爬到了屋顶上。皇宫的宫殿屋脊很宽，铺着漂亮的琉璃瓦，枕着脊兽吃吻。严君玉找了个位置躺下来，把头枕在脊兽上，看着天出神。他在家也常这样，遇到心烦的事儿就往上爬，爬到树上、屋顶上，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，想通了就下来了。天色碧蓝，午后的阳光照着一座座宫殿。严君玉知道哪边是赵玉的方向，他知道厉道勇就在那里。太子要去两天，他知道古书上说凌迟也有活了几天的，因为会喂参汤。皇帝就是有这么大的权力，连死都不让你轻易的死。严君玉感觉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揪起来，像线一样拉扯着，阳光照着也遍体生寒。风里一片寂静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惨叫。祖母给他讲过那么多忠臣良将，哪一个也不是这样的结局，他只是想不通。御书房里的人应该还在读书，有人偷偷从后门溜了出来，是年轻人，和他差不多年纪。严君玉认出其中一个是谭思远，他们贴着墙跟走，又快又安静，不知道慎文在不在里面。严君玉爬下屋顶跟了上去，他翻了两面墙，好不容易跟上他们。这地方是御书房附近的一座旧宫殿，尤其这个后面的院子最荒凉，没人修缮，堆满了架子和旧桌案。严君玉爬到院子里的树上，想拦下他。 人到了吗？ 这是谭思远的声音。严君玉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沉稳，只是声音微微有点发抖。 就在里面。 说话的是个青年，比他稍大，声音也有点激动。 洪伯说你可能有办法。 两个人都压低声音。严君玉正奇怪，只见两个青年从破旧的门里出来了，都是伴读。那个为首的青年，严君玉知道名字，叫赵洪伯，是五皇子的伴读。 上次各地秋围的文章出来，伴读们一起讨论，就他说的最多。他开了院门，跟谭思远打个照面，两人都默不作声。 这事儿可不能牵扯殿下， 晚了。 谭思远让出身后的人来，正是年幼的十皇子。赵宏博顿时变色，不知道双方低声说了什么。他叹一口气，开了门，让他们都进来。这么破旧的院落里，顿时站了七八位伴读，还有皇子。严君玉已经猜到他们在做什么避着人的事儿。他为人磊落，不愿意偷听，趁他们进屋子，连忙滑下树准备溜走。谁知道有个伴读忽然来了句： 你们来的时候没人跟着吧？我出去看看。 严君玉心道不好，连忙要跑，只听见身后的门被人推开，只得回过身来和他们打了个照面。几个伴读都大惊失色，谭思远先叫出他的名字： 严君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 赵宏博顿时眼神一暗， 他不是和你们一起的，快抓住他！ 伴读们都冲过来，严君玉忙不迭地往树上爬，谭思远连忙阻止道： 别，他是东宫伴读。 东宫两个字还是能震慑人的，几个伴读都停了下来，有一个却道： 那更不能让他走了，当初去宜春宫抓人的就是东宫，他一定会去告密的。 告什么密啊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 你偷听我们说话还想装不知道？ 我是真的不知道。 严君玉索性朝屋内走了一步。 难道你们藏了什么在里面？ 他不过走了一步，所有人如临大敌，连谭思远也张开手挡在他面前。石皇子脸色一白： 大胆，你还不退下？ 正僵持，里面偏偏有人急匆匆出来，手上胡乱团着一件破旧衣服，上面被血染得通红，他自己的锦衣下摆上也沾了不少血，焦急道： 怎么办？血止不住。 众人顿时大乱，又急又怕严君玉逃走。赵宏博正忧心如煎，只见严君玉眼睛死死盯住那件衣服，心中暗道不好。此刻严君玉心中那个大胆的猜想已经浮出水面，只是不敢相信，也震惊地看向赵宏博。两人目光一个对视，赵宏博顿时面寒如冰。 他猜到了，快抓住他！ 他是这个秘密组织的首领一般，说话还是有用的。伴读们都冲过来，七手八脚按住了严君玉。严君玉还在震惊中，只死死盯住赵宏博。 怎么办？ 众人都问赵宏博，赵宏博也觉得棘手，况且记挂着里面，为难道： 先把他关起来。 那你们就暴露了，东宫不见我回去，一定要来找我，迟早找到这里，你们该放了我才对。 放你去告密？ 我不会告密的，我替他家人给他送过信，我还去赵玉见过他。 严君玉已经猜到屋内的是谁，也知道他们这帮人干的是多胆大妄为的事儿。 他家人叫什么名字？ 洛恒。 赵宏博眼中神色闪烁，面色晦暗，显然在判断他值不值得信任。 严君玉是有骨气的，他是和我们一伙的。 谭思远趁机劝道，严君玉却打断他的话： 我不和你们一伙。 众人一听又要按住他，谭思远最是失望，骂道： 你这人怎么是非不分呢？ 放开他，凭什么？ 他去告密我们就完了。 众伴读都议论纷纷，但是迫于赵宏博素日的威信，只好放开手。严君玉退后几步，走到院门前，他看着赵宏博眼睛道： 我今天没有来过这里，更不知道这院子里有谁，你们谁也没有见过我。 我知道，东宫与此事无关。 严君玉平时看着年小懵懂，但那是在荣浩他们的比较下，真到了外面，比一般的伴读却懂事许多。他几乎在片刻之间做出抉择，因为东宫绝不能跟这件事有关。众人这才明白过来，看他的眼神都带上鄙夷。有人愤愤道： 就这样让他走？ 哼，难道还能灭口？ 这院子里都是会拼出性命去救厉道勇的人，计谋高低不说，人品是称得上君子的。书上说君子欺之以方，谁还能做出灭口的事儿？ 我不会说的。 严君玉不由自主的道。他们都没理严君玉，连赵宏博眼神也冷漠。严君玉顿时明白过来， 赵宏博敢放自己，不是相信自己的人品，而是告密反而会把东宫跟这事儿扯上关系，还成就恶名，最好是全然装不知道，不杀也不救，才是东宫对厉道勇最好的态度。众人鄙视的目光像剑，严君玉在这样的目光中退到了院门口。他其实很想跟他们讲云兰讲过的道理，大局为重，只要等太子平安继位，一切都会好的，那对天下人而言比救十个厉道勇都有用。但他什么也说不出口。说什么呢？这道理赵宏博也懂，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，就像厉道勇知道必死也一样写了昭君出塞一样，怎么能说是蠢呢？这事总要有人做的，有人是看护着新的太阳升起，而有人注定要心甘情愿地死在黎明前。厉道勇说错了，自己哪里像他呢？这些人才像他。严君玉退到门口，手摸上了门栓，这些伴读仍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他，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。 我爹说，用蜘蛛网可以止血。 他诺诺地说完，退后了一步，推开门跑出了这个院子。外面阳光灿烂，严君玉在宫墙的夹道间一路跑着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，只觉得千头万绪都缠裹在心里，憋在心口，如同一团乱麻，让他想要大吼几句，或者朝着墙壁狠狠地打上几拳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